城市里的高楼越来越多，人们之间越来越缺少联络，是周围的环境改变了你我，还是我们自己相互封锁？ 功名利禄虽然让人忧国，但是人间真心更能暖心窝。远亲不如近邻，这句话没错，别让道道围墙把你我阻隔。 我的那个左邻右舍，吃个晚饭来我这儿坐坐。 大家整天忙着工作，很少把家常话说。 我的那个左邻右舍，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。大家都活在一起住着，相处好了都快乐。 相处好了。